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，欢迎点击订阅。 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又很久没见了啊，大家过得好吗？今天的这期话题非常的刁钻啊，遇到比现任更优秀的人你会怎么办？感觉要诱惑大家犯错了、 真是一个挺好的话题。就忽然间想起来前段时间热播的台湾偶像剧嘛，就是我们不能是朋友、就是刘宇豪和郭雪芙主演的、我真的追了那个剧很久，一直跟到最后一集，就真的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当你现在有男友或者女友的情况下，又遇到一个你认为更优秀的人出现了，那你会怎么办呢？ 特别是你和现任已经到了那个从热恋转入平淡的那个阶段、就彼此的话呢都没有那么的在意对方，其实也不是在意，就是没有那么的担心对方了，觉得我们两个很牢固很稳定，也不会有什么其他人能够进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最危险的。 对啊，有可能心里真的会起一些波澜吧，但是努力的掩饰住、不要让别人看出来。 多么痛苦的一种感受啊。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来自胡夏的替我照顾他。 哦，这是胡夏的态度。来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话题都有什么样的看法啊。这个朋友他说问题不成立，请先给我一个现任。 再见啊，这种留言以后不要说啊，觉得没有意义。力行力速他说呢，人无完人吧，你会觉得他优秀只能证明现任在你眼里并不是你想要的，就可能那个心动的人肯定是有一些特质是你现任没有的，而你又很想要，所以你才会注意到他，是不是？ 或许吧，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在爱情中你对一个人有感觉不一定他是最优秀的那个人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要单独去看的，而当后面可能各方面能力都比他强的更优秀的人出现了，那就是爱情吗？也未必。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想好这个范围， 还是看缘分吧。 是 照顾他，你能给他，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，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你的眼泪留给我收藏，那些心碎别白白浪费，人不都是边爱边学，就一个误会，就替我照顾他，你能给他，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，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 第二首歌来自于王成章的《舍得》。 今天的歌名都好虐呀、替我照顾他舍得， 感觉像劝分呢。 这样不好， 不是 这样 不是这样的。樱井奈爱里他说，听过一句话，你可以因为现任不优秀而分开，但你不能因为遇到更优秀的和他分开，也许他为你也放弃过更优秀的。 这倒是，我觉得感情都是相互的，我为你这个怎么说呢，绝缘了任何其他的可能，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我这样做呢？ 其实我觉得爱情中 那个贪心不要太大，就是懂得知足的人可能是最快乐的吧。 对，真的是欲壑难填啊，因为有太多优秀的人了，一山又比一山高， 对， 不可能每次都要换吧，是吧？ 嗯。 月塔就西法他说呢，现任不是很优秀啊，但是我们一起长大，一起经历过喜怒哀乐，一起计划着未来，这些都是其他人比不上的，所以就算遇到更优秀的人关我什么事呢？这个看法非常好，我觉得。 嗯，世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四个字来回绝，关我屁事。 嗯，与女无瓜。 七味唐心子他说，毕竟啊，他是我的现任，我很喜欢他，可能呢他并不是很完美，但是呢他身上有让我喜欢他的原因，我不会因为别人比他优秀我就不喜欢他了，我可以接受现任的不完美，毕竟啊我也不是很厉害的人嘛。 嗯，就要懂得知足嘛，知足常乐。其实感情还是应该有先来后到的，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各种剧啊，不管是武侠呀还是时装剧啊，我都觉得那个时候的影视剧啊都很三观很正，就是说因为我先遇到了他，所以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因为我要有契约精神，我要有对得起自己的人格和品格。 嗯，可能恋人之间真的就是无法去比较吧，你觉得他好他就是好的，你觉得他不好他就算是世界第一的高手，那你也觉得他、也在你心里排不上号。 嗯，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他说呢，感性会放纵，理性会克制，所以到底你是哪一种呢？ 既有感，这个世界上有感性的人也有理性的人，对吧？太多了。下面是一个吹彩虹屁的啊，这个朋友叫做环游时无趣，他说我会介绍给莫大人的。 谢谢谢谢谢谢啊， 莫大人可能不需要了，我觉得。不对，莫大人可能已经有了。 经常人的话去说都没想能不能说的回呀，出口之后却更失落也会更难过，这又是何苦呢？自问到底舍不舍得，舍不舍得在清晨的路上，谁被我遗忘？我在深夜里旅行，谁被我遗忘？ 下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《意外》，对，这都是意外。 嗯。是啊，毛亚他说：“优秀就优秀呗，这世界优秀的人多了去了，难道都要去撩一下吗？” 我还喜欢古力娜扎呢， 那这个真的是有点远了。 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，作为一个凡人，如果他也喜欢我的话，我可能会动凡心吧，但是我会好好考虑自己到底是因为新鲜感虚荣心，还是真的也喜欢，不过似乎大多数人都不知足，还是珍惜眼前人吧。可能很多人都是嘴上说要珍惜眼前人，真的遇到了那个更优秀的人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动凡心。 嗯，有可能。 这个朋友他说呢，没有谈过恋爱，但一直担任情感导师的我发表一下个人看法。想想当初因为什么才决定在一起，或许是一瞬间的冲动，或许是长时间的了解，不管是因为啥，都有了现任，咱就好好的呗，更好的就留给我们这些单身小可爱吧。 嗯，我觉得这个情感导师真是要抢我的饭碗了啊。科科超可爱，他说呢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恋爱中真的有先来后到的问题，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，谈恋爱谈一个人就够了，眼里有他也就够了。哎，我觉得他的看法跟我的蛮像，要有先来后到。 其实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挺像那个，就是要不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就盛好自己的饭，就吃，好好吃，品尝那个美味就好了，不要惦记着说锅里还剩多少，是不是会被别人抢去。 不要想太多， 对，那样的话你食之无味啊。 晴晴是一个快乐的 girl， 她说呢，一直觉得现在结婚太小，自己还没有定性呢，没有玩够呢，可每次看到有同学结婚了，我又觉得自己想要结婚了。就很多人都是可能没有体验过那么多，就想着觉得自己还能遇到更好的，自己还应该多体验体验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其实往往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给耽误了。我觉得还是差不多就好吧，掌握好这个度，欲壑难填。 前段时间我分享了一个笑话，就是说就好像这个找对象啊，就好像人上厕所一样，你推开这个厕所门，哎，第一个坑你发现有屎你不愿意上，第二个那个坑呢你发现没有纸然后你不想上，第三个坑你发现哎又有屎又没纸，然后你想回头的时候发现前面两个已经被人占了，就是我觉得、就 话糙理不糙。 对啊，我觉得就珍惜吧，就凑合凑合，能行的话就得了，也别太追求完美，或者说那种特别矫情的那股劲儿。我觉得真的先来后到很重要，你先填上这个坑，别人不就也没机会了吗？ 对啊，其实都差不多了，可能还不如以前的好。 对，我为什么我觉得我说话都有股味道 这是一期有味道的节目啊， 对， 带着厕所的味儿。 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，还有什么你值得感慨，我想我谁都不爱，谁都不爱我。 第四首歌来自于叶炫清的新歌《遇见更幸福的自己》。 嗯，大瑞瑞喜欢宝宝白，他说呢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还有一个月就要当妈了，何况比我老公优秀的人大有人在，我也不可能遇到一个比我老公好的人就放弃我老公吧，更何况对方不一定有我老公对我这么好呢，不是吗？人呀要学会知足。确实是，我觉得他对这个他和老公的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认识还是挺到位的，他知道比自己老公优秀的人有很多，但是我老公对我最好，是吧？ 嗯，对，懂得感恩和知足。这位朋友我觉得说的一针见血啊，实为阴阳和硕，他说谈恋爱又不是求职就是说哪有什么更优秀更好什么的，就真的是谈恋爱冷暖自知吧。还是我之前分享的那句话，就是说你觉得好他就是最好的，天底下最好的。 对，而且就算再好的人再优秀的人啊，曾经是你的男神女神，你们俩整天在一起，这个同一个屋檐下生活，你可能看惯了他的你不平时不为人知的一面，比如他拉屎的样子，他放屁的样子，或者他打嗝的样子，他丑陋的样子， 你可能都会有一些厌恶，或者是有一些习惯了。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新鲜的人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动心，就觉得对方比自己的老公还好。但是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会发现他跟原来的人一样，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习惯，这样那样的不美好的一面。 就是说很主观吧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争取努力让自己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世间的情爱，还有就是好有好感的人。 嗯，还有一个朋友说，不存在呀，我的人肯定是最好的那个。 嗯，很棒，这个很棒。 嗯， 轻轻睁开眼睛，但愿在每一个清晨都有阳光降临，慢慢整理心情，等吹过身边的暖风，温柔的流动。我想我可以，我可以哭也很美丽，不灰心努力去练习遇见更幸福的自己。我可以，我可以把你很感激，等伤口痊愈，新的生命成全最好的梦。我可以，我可以哭也很美丽，不灰心努力去练习遇见更幸福的自己。我可以，我可以把你很感激，等伤口痊愈，新的生命成全最好的梦，别放弃。 下一首歌来自温岚的《喜欢你》。 喜欢你，给我你的唯一，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。喜欢你。 这位朋友他说呢，我费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才有的一个现任，其他人与我无瓜了，我太难了。 嗯，与你无瓜，真的对。 是 小白同学的戴先生，他说呢，优秀的人很多呀，但是喜欢我的就那一个。 今天也是水蜜桃味儿啊，他说之前呢即将异地的时候呢思考过这个问题，但是呢我发现如果够爱的话，再优秀的也不会放手，甚至连多看一眼都不会有，根本就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。但是啊，我现在应该是要面临分手了，虽然也没有遇到更好的。哇，祝福他，就是希望他感情能够就怎么说，能够顺一些吧，不知道现在分没分啊。 阿离是个好狐狸爱桃子，他说呢，没有现任呀，不过前任今天刚好给我发了信息，问我过得怎么样最近。要是按照以前，我肯定会回复短信问你是，现在就觉得没意思不回复了，因为现在我有莫大人和战哥哥。啊， 战哥哥是谁？ 肖战吧。 哦、maybe 莫言他说呢，酷，要给我发男朋友吗？那我充会员。 发发发，为了会员也要给你发啊。 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，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。 诉说着你承诺言语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强东岳的《晚安》。分享一句很有哲理的留言，我觉得他真的是说得很对。阿东东怪难受，他说呢，既然已经捡到了贝壳，就再也不要去海边了。 嗯，对，有道理，不要给自己这个机会了，就。 对对对。 子熙洛言，我觉得他说的也很好。他说呢，他特别喜欢《小王子》里面的一句话：“你在你的玫瑰花身上耗费的时间。”使得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。我觉得被一个优秀的人吸引，那是好感，是喜欢，是短暂的。而真正的爱是长久以来相处后的那份割舍不断的羁绊。为了一个喜欢的人而去放弃自己真正爱的人是不值得的。觉得说的真对。毕竟你们在一起，你曾经浇灌过很多时间，浇灌过很多精力，耗费了很多时间去浇灌它。你对他已经有了责任。 对，其实不能够单纯的从这个一些很客观很主观的东西上说他优不优秀，你更应该看到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以及你对他的感情，对吧？这种感情不是说单纯的说我个子比他高，我比他长得好看，我比他技能好，就这种来去判断一个人优不优秀的。我分享一个也是让我挺感动的 一段话吧。他说呢，我看过一篇文章，至今还记得里面的一段话：海边的贝壳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我既然选择了属于我的那一颗，那其他闪闪发光的就留给别人吧。 嗯，立正少息向前看。他说呢，遇见更好的，心动了行动了后悔了，遇见更好的，心动了不行动后悔了，遇见更好的，心动了行动了不后悔。按照概率来说，你后悔的概率更大，所以哈哈哈。所以还是不要去做那样的事儿，是吧？他是给了很多种可能， 对，他在假设， 到最后好像都是后悔。 对，是这样。花土够了，他说呢，这个问题是送命题呀。我觉得吧，可以把现任变成比那个人更优秀的人。 嗯。要鞭策自己的现任啊，变得更好。 也是，就 不要被别人超过。 很多人说这个男生啊，跟女生谈完恋爱之后会有一些改变的，会变得更懂得女生的需求，还有就是懂得要怎么做一个更好的男朋友。相反，女生也是。所以我觉得，就说与其说我觉得那个人比你好，哎，倒不如说你们两个人一起进步，都变成那个更好的人。我觉得这样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儿。 咱们再说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吧。我觉得我当时印象也很深刻，就是当时看武林外传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他说呢，借用武林外传里的一句话吧，幻境再美终是梦，珍惜眼前是为真。说得太对了。我记得是秀才和郭芙蓉之间的一段故事吧，我觉得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，希望大家都珍惜眼前人，不要被幻境迷惑了。 是的，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话题讨论到这里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一期节目哈。那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以后啊或者是现在有困惑的话，都可以拿出来听一听，来看一下别人的想法以及莫大人和萱草的见解。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。 另外呢，我们节目每期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发送出来，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呢关注我们的账号酷我音乐调频，也可以订阅莫大人和萱草的个人微博，期待和大家一起互动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拜拜 拜拜。 故事却还要继续，那不经意一个字